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耳边的音乐，像这样的风格，你可能会猜测这是来自于莫扎特吗？是有着莫扎特音乐的风采。不过呢，他确实是早期受教于莫扎特，也曾经呢住在莫扎特的家里面，是莫扎特的入室弟子。这位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非常熟悉他的小号演奏家的胡美儿。听到耳边乐器的音色了吗？是什么呢？这件乐器叫做大管，也叫做巴松管。今天在节目最开始聆听到的就是大管协奏曲，那这也是来自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莫扎特的弟子胡美儿。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大管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卡伦盖恩，他所演奏的大管音乐。我是汪卓，欢迎你。

听着耳边这样的乐器，很多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乐队当中，可能很少有的有单独的这样它有独奏的部分，或者是让我们觉得是最主要的旋律交给它的这样的部分。这就是大管，在很多的地方呢也被称为巴松管。其实呢，对于管弦乐来说呢，分为管乐组和弦乐组。那管乐组里面呢，又分为铜管和木管。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乐器，很简单，就是它很多都是用木头来制造的，一定就是木管。那用金属来制造的就是铜管。可是呢，长笛、短笛却是被分到了木管组当中，还有呢，萨克斯管在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一些木管组当中也会出现的。大管呢，的确是因为它的体型呢，很大，所以呢，会是多半属于低音乐器。你可能会这样猜，是的，是这样的。那木管乐器呢，其实也是由特别坚实的木料制成的，它们起源于古时候人们用芦管或者是其他材料做成的原始的这样的管乐器，比如芦笛、横笛、竖笛，还有双簧竖笛、排箫等等。那木管乐器在乐器当中，在乐队当中被使用的是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而维也纳古典乐派还有其他乐派呢，才开始在乐队当中按照一定的数量和比例逐渐应用木管乐器。在创作当中呢，也是大大的发展并且推动了木管乐器的演奏的技能。不过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木管乐器当中的木管组当中的大管，它的协奏曲其实对我们平时来欣赏音乐来说并不会一定，如果不学习这件乐器啊，一定很少有人会去单独的去找这件乐器的协奏曲。但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为这件乐器所写的，比如耳边的胡梅尔的大管协奏曲。 既然我们现在在聆听胡麦尔他的音乐，那现在呢也来聊一聊胡麦尔。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认知呢都停留在他的小号协奏曲，他的E大调小号协奏曲当中，因为每一次一提到最最著名的小号协奏曲，一个是他的，另外一首呢就是海顿的。那胡麦尔在世的时候，你可能无法想象当时他的声誉甚至超过于他同时的贝多芬，因为他作为钢琴演奏家的活动极其的频繁，而且呢他的演出的这个地域也是非常的广阔，演出的足迹几乎遍布欧洲，从俄罗斯到英国，人们都聆听过这位钢琴演奏大师他的精彩表演。那他的创作呢是当时也很流行，就是这样的风格，他从莫扎特那里继承来的精致、优美、欢乐的青春萌动，经过精心的修饰，很能代表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风格。胡麦尔的音乐曲调很丰富，旋律、配器都表现得非常完美，音乐也很流畅，肢体清楚。维也纳古典时期的音乐特征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像海顿呢、莫扎特都传给他的记忆啊，被他非常圆熟地运用着。如果要研究古典的音乐技法，尤其他那个时代的胡麦尔的作品，可以提供很典型的这样的范例。那他编写的钢琴教材呢，长期以来也是被人们所采用的，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还有变迁，他的那些亲切感人的音乐渐渐被人们遗忘。在一些史话类的音乐文献里呢，经常会提到胡麦尔的名字，只是谈到他的音乐活动、演出和教学，却很少谈到他的作品。那究其原因呢，评论家们也是认为他那些精心修饰的音乐缺乏思想深度，他不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把音乐主题发展得丰富深厚，不易深入人心，所以呢很容易遭到时间的淘汰。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是他的大管协奏曲，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到。 耳边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旋律，这是来自于葛诗温他的最著名的那一段夏日时光，这是用大管来演奏的。大管呢其实又被称为巴松管，来自于意大利文，原意呢是一捆柴，非常形象吧。大管是木管乐器当中的低音乐器，也是交响乐队当中的重要的低音乐器之一。那现在在我们的群里面呢，也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在这里面呢，有朋友说大管好像就是乐队里的大叔级的人物，是这样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贴切的。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大管来演奏的夏日时光。 纸作业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北风逐渐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局部地区可能伴有扬沙。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夜间阴转晴，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这件乐器音色哀伤痛苦，可能是属于它高音区的地方，那在中音区呢又温和甜美，低音区严峻阴沉，断奏的时候就幽默顽皮的感觉。这就是大管，我们又称它为巴松管。还有人说它的音色有的时候听起来会扮演那种音响阴险狠毒的角色，称得上是黑暗势力在管弦乐队里的总代理人。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这件乐器永恒的魅力，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继续来聆听。耳边的浪漫曲来自于埃尔加，就是来自于大管演奏的。 应用大管的最早的总谱建于1629年，维瓦尔第写有大量的大管协奏曲和重奏曲，像莫扎特、韦伯也都写有著名的大管的协奏曲，辛德米特也曾经为大管写过奏鸣曲。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韦伯他所写的为大管所写的行板与匈牙利回旋曲。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像这样的我们在平时里很难集中时间一起来听的这种音色。 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音色呢，也是在平时很难得的集中时间一起来听的大管，也被称为巴松管这样的乐器的音色。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音乐呢，也是来自于雅各比他的波兰舞曲，引自于波兰舞曲。那我们就听波兰舞曲的这一小段的部分。那巴松管呢，的确是木管乐器家族的低音成员，就像双簧管一样，它有两片的簧片，那它也是被认为有技术器口气相似和人的声音特别相似的这样的一件乐器吧。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有人说总是觉得像是一位瘦高的男士，而且是很优雅的男士。是的，好像每一件乐器都会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形象，而巴松管的确是让我们只能够想象的就是一位男性吧，就像这位听众所说的，优雅的一位男士。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Thank you.